非洲地区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委员会和墨西哥人民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近日分别发表呼吁书和谈话，表示支持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新年贺词。